各位好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现在正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刘惜君的《我只在乎你》。同时呢，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文正的《人生的车站》。 是短暂，有人说人生纵然是多变化，有人说人生纵然是多奇妙，有是聚有是离，何必去寻烦恼，偏有那是短暂，有人说人生纵然是多变化，有人说人生纵然是多奇妙，有是聚有是离，何必去寻烦恼， 一首来自刘文正的《人生的车站》。哎，其实人生就是这样啊，人生会有很多很多的车站，就像我今天早上就坐过了一站。不管是早一站下车还是晚一站下车，只要知道自己该在哪一站，就应该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。接下来听到的是千百惠的《寂寞的十七岁》。 我独过寂寞十七岁，

英雄泪。 这首王杰的《英雄泪》也是来自我们一位听众点的歌曲啊，同时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来点播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吕方的《弯弯的月亮》。 遥遥无语是声从门后悠悠头洒着梦梦眉风中平常是那轻轻怀花香，摇怀里想如忘年飘飘往家乡，绵绵如丝的忆记荡过匆匆岁月长，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，来自吕方的《弯弯的月亮》。我之前有听过国语版本，但是我没有想到这个粤语版本呢也是这么的好听，也是传唱率非常广的一首歌曲啊。好的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惠妹的《纳鲁湾情歌》。 Ooh. 一首非常有张惠妹个人风格的歌曲啊，叫做《纳鲁湾情歌》，同时呢也有一种种怎么说呢，民族风情在里面嘛，有一些些小的这个穿插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。继续来听到的是周杰伦的《开不了口》。 味道，我的快乐是你想你想的。